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的心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Yeah.

传说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，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。